第二十届全国体育科技成果展11月8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拉开了帷幕。由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体育部门工作人员和参展单位的劳动者参加。展会上展出了体育部门、教育、科技部门的各单位、工厂和企业推出的电脑程序、测定器材、体育器材、图书和论文等1400多件科技成果资料。